温馨的灯火，看你怎么对我说，错过缘分，错过情，错过太多。温馨的灯火，看你今天怎么说，伤心的人流着泪唱着情歌。不是我的错，也不是你的过，网络世界的人们太落寞，微博情绪多，微信特别火，新一代的长男长女最怕冷漠。亚历山大说过，屌丝太寂寞，剩男剩女无奈的一个人过。这是谁的错，又是谁的过，摇一摇的爱情怎样来把握。 剩男剩女无奈的一个人过，这是谁的错，又是谁的过，遥遥的爱情怎样来把握。 不是我的错，也不是你的过，网络世界的人们太落寞，微博情绪多，微信特别火，新一代的长男长女最怕冷漠。亚历山大说过，寂寞，剩男剩女无奈的一个人过。这是谁的错，又是谁的过，摇一摇的爱情怎样来把握。温馨的灯火，看你怎么对我说，你在我的不远处却说在太过。温馨的灯火， 美女，你好。